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即系接翻上个礼拜讲兼职唔会有错啊？ 嗯， 系 去到圣德堡。酒店坐定定，等 坐定定，咁例牌噶啦，都系冲个凉先啦，自己系嘛，咁啊企力骨下啦。哇，原来圣德堡行日真系好紧平嘅啫， 吓平啲噶， 系啊，即系我哋租亲其实都可以398噶嘛。 嗯， 咁如果我哋嗰日咧租360几，以前租360几咧就系冇浴缸房嚟嘅。 嗯， 咁而租360几咧就浴缸嘅，仲有翻现啊。 咩啊？ 翻现， 翻现， 唔系翻烟，翻现，你知唔知咩翻现啊 ？Rebate 啊嘛，即 系 回翻现金俾你， 回翻现金俾我喎。咁即系话呢次咧，除咗我自己是平过368蚊之外咧，咁个网友我都帮佢订埋噶嘛。咁个网友都有回翻，唔知8蚊定10蚊俾我咁啊位，咁样又悭翻支水咁样。咁当然啦，顺便梗系做埋生意啦，系咪先？咁啊，梗係問個網友，之前都問咗㗎啦， 老虎 要唔要老虎？咁唔好意思唔要㗎嘛，我成日覺得係咪先？咁佢除咗唔要老虎之外呢，仲要埋呢啲解酒券啦，係咪？咁啊，順便做埋生意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咁啊，我 賽後有冇包膠先？ 佢有包膠俾我嘅，因為咁樣可以講落去啊嘛，係咪先？唔係一陣間講佢，佢啲包膠俾我聽。其實佢啲包膠我估到㗎啦，我都估到，因為佢見到我診過嘛。 唔係最主要係隻老虎有冇效先，對佢嚟講 都有效，有效，次次都有效。其實基本上我而家 因人而異咁啊，都係 我而家暫時係真係冇效嘅咧。係真係得兩個嘅啫。有一個咧，應該係情緒問題嘅。心理問題啊。心理問題嚟嗰個，咁佢即係睇個醫生都唔得嘅。OK， 咁另外有一個咧。就真係可能真係完全對神山虎應該係冇作用嘅。完全冇作用嘅。即係佢連佢啲沙爾啡都冇㗎。即係起碼我會覺得飲完神山虎有啲沙爾 啡。 我會射啦，咁有啲人唔會啦。咁有啲人會眼紅啦。因為微絲血管爆裂㗎嘛。因為佢擴大咗你個血管㗎嘛。咁微絲血管容易爆裂，咁會眼紅啦。耳熱啦。心跳加速啦，第二日瞓唔到啦，好精神啦，同埋做完之後係零舍攰啦，因為坦白講佢係即係佢嗰啲所謂回復體力係谷你體力出嚟㗎嘛，其實你始終都要找㗎嘛，你始終都要找㗎嘛，咁佢永遠都冇嘅，我朋友話一樣囉，冇眼紅，冇意義，冇心跳，冇心跳死啦，冇心跳加速，我所有講嘅嘢咩胃痛啊，喂胃痛有啊，我而家都有㗎，係咪先？咁完全一啲都冇，所以你啲神山虎根本就冇用，仲咁難飲添。我坦白承認係好難飲啊，話聲你聽 ，OK 啊？ 飲慣咗啊，覺得 飲慣咗冇嘢咯，其實真係難飲啊！但我第一次飲係非常之唔慣嘅，咁其實個個都有效啊，而家係得我 case 得兩個冇效啫嘛。咁咁唔好成日喺度自吹自擂嘅，好撚簡單嘅就網友。呃曬你咪250囉，買入試下先。 唔係都可以散裝退貨㗎嘛。 係啦，可以散裝退貨，譬如你買咗一盒250，試咗一包或者你試咗兩包，即係跟咗我療程啦，咁樣第一次試下頭一有一包，做嗰時候又有一包啦，咁樣咁兩包，咁剩返三包呢你咪寄返俾我囉。咁我咪轉數快過返錢俾你囉，而家轉數話我唔需要有你電話號碼㗎嘛，我有你個 account 嘅話我就可以轉數位轉俾你㗎啦嘛，但如果你有俾埋電話我咪你申請埋轉數話我就直頭擺落可以放落你個電子錢包度先啦，係先咁咪我直接打俾落銀行啦，咁樣其實好 easy 㗎咋，即係你可以買一盒250，咁試兩包冇效嘅剩返三包買返俾我，我咪一用50蚊同你買返囉，係咪先，咁其實冇錯，當然只限第一次嘅交易嗰個網友啦，因為你第二次買你呢日有效你先要買第二次㗎嘛，係 啊， 咁就咩㗎啦，咁就算㗎啦， 當然啦， 咁當然，所以你第一次買咁我都建議你 擦老屎沙煲，唔係話一第一次教你就幫我，阿哥我信你，你我買十盒，唔好， 買一盒試下得 唔好？一盒係啊，屎擦老啲屎沙煲，係先，或者買兩盒都可以嘅，買兩盒嘅話你咪俾啲俾朋友試下咯，你點都好啦，啊咁其實第一次我都希望係買一盒擦老屎沙煲先嘅，因為其實仲開心㗎，你買咗一盒飲完之後，跟住即刻就有再有 order 落咧，我覺得咦掂，我始終有一個幫人嘅心喺度，咦我又幫到你咯噃，咁樣我又會更加興奮，我好開心，咁可以我又可以咁做啦嚇，咁啊講呢度啦，所以講翻兼職啊 ，OK， 咁啊當然啦，咁啊即係煲埋水啊，剩啦，咁啊喺我間房度飲。咁沖好神山苦啦，咁我就唔飲住啦，咁我一定係擺落個暖水壺度㗎啦，咁嗰個網友冇乜時間㗎嘛，咁因為神山苦其實都有成兩個鐘頭俾你 stand by， 咁我覺得你夠啦，係咪先，咁你其實你可以飲咗先㗎，咁我咪你煮定啲熱水先，咁我哋一出門口食嘢嘅時候，因為我哋一定要食嘢㗎嘛，食嘢嘅時候之前你咪飲咗先囉，空肚飲咗先，跟住先食嘢囉，咁咪可以 冇咁削 囉，咁令到你個胃冇咁容易削啦，咁如果你真係空肚飲呢，就真係好削胃，真係真係削得幾誇張下嘅，當然而家我已經習慣咗啦，其實都真係幾削胃嘅，咁照計啦，咁去到我約咗嗰件女，即係嗰件地產妹，咁我話喂，不如咁啦，一係你嚟酒店落大堂等我哋，一係呢我哋就約地方食飯啦，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去邊度食呀，咁我諗下，喂，我而家我哋有四個人，咁就有時間玩㗎喎，咁就梗係唔海底撈啦，海底撈等一等一個鐘頭，咁講真，但而且我發覺咗一樣嘢呢，同呢啲女任何嘅大陸個女一食飯呢，盡量都去食麻辣，就千即係盡量唔好食廣東菜呀，淡嘅嘢，淡口味嘅嘢，除非食海鮮啦，除非食海鮮啦，咁樣貴呀，咁你都盡量食麻辣啦，咁跟住我又同佢講，其實呢喺商場呢，即係我哋去嗰個咩商場嗰個用。 唔記得行乜鬼嘢。 係啦，咁有個商場，我話喺海底撈附近呢都有一間食麻辣嘅，咁不如去嗰度啦。跟住嗰個女仔話係咪乜乜乜啊，咁我覺得好似係啦，我話好似係啊。咁跟住不如咁啦，我哋去到坐低，我再發個位置俾你嚟啦，咁樣。跟住嗰個女仔就話好，咁我當然問埋啦，我嗰件幾時嚟先。咁我話佢瞓緊覺，咁應該 瞓緊覺 啦。喂人哋做到咁辛苦、 okay. ,AB 間係咪先，咁第二咁樣雞嘅時間雞瞓一做完雞要瞓覺㗎啦。咁我話我會嗌埋佢嚟㗎啦，嗌埋佢一齊嚟喎，會。咁 係啦。 因為其實信用幾好㗎，因為第一次佢係早到㗎嘛，第一次即係呢件地產妹係算早到啦，六點鐘到佢就到落。咁呢次咁我好放心啦。咁我同佢問就不如咁我哋而家你飲神山苦先。飲完咁我哋一齊行去火鍋店，咁跟住發個短信俾佢啦，咁樣咁就好啦，咁一路行咁咁去到火鍋店嗰度發訊息啦。咁大概我發訊息嗰時候應該大概七點未夠嘅。咁好好喎，唔使等位喎。咁咪坐低，咁梗係啤住先啦，少少啤酒咁啤住先。咁同個網友傾下偈先啦，我話咁佢話咁我問下個網友，你點解會無啦啦你想搵啲兼職嘅，因為我喺酒店嗰時候冇人咁講㗎，因為佢除咗係入嚟飲神山苦嗰個 moment 之外呢，佢其余時間就喺返佢間房㗎。咁一路都冇乜點傾過偈，咁咁後條女未嚟咪問下佢囉，喂你點解會玩兼職呢，佢就俾咗我一個答案，咗就係因為我上個禮拜講個答案。 咩答案？ 乾淨啲 囉。 咁跟住 乾淨啲。 跟住我真係同佢講，咁你好簡單啦，我唔會話俾你聽，你玩完之後咁你冇話你今日聽今日嘅節目。即係叫佢聽返上個禮拜節目啦，即係咁講啦。咁你就知道你諗嘅嘢啱定錯㗎啦。咁跟住佢又話 我就問佢點解會突然間星期三轉星期二嘅，咁呢個誒只老虎星期三唔係飲嗰只老虎喎，屋企嗰只喎，嗰啲嗰尊佛啊，嗰尊佛話星期三佢話想同佢睇戲喎，咁咪焗住咯，咁咪提早嗰日約咗牛哥你又唔使放飛機， 嗯 啊，因為我講過噶嘛，放飛機我會喺個網友嗰度整個飛機落去噶嘛，係咪先？我又唔想，佢話自己都希望俾阿牛哥覺得佢有誠信，嗱佢會有誠信嘅話。就即係我呢其他你望有飛機你望有冇誠信㗎喇喎。你記住啊，話真係咁我好承認，好承認呢位話真係呃咗個名字出嚟。呢位網友呢係真係有誠信嘅。因為佢始終都冇叫放飛機，佢提早咗啫。提早咗嘅話起碼提早咗我冇得屌出嚟㗎嘛。你明白嗎？咁傾啊。因為點解佢屋企呀，所以佢鍾意呢就想玩啲乾淨啲嘅。佢平時呢就甚至連杯蘭街又唔敢去啦，呢樣又唔敢，嗰樣又唔敢，咁樣佢話聽兼職，佢就覺得好 OK 喎，起碼乾淨啲，對 相對乾淨啲， 對得住個太太咁樣喎，你企咯咁樣，其實冇分別嘅，你聽我上個禮拜講你就知道係冇分別嘅，係一個自己呃自己嘅過程 ，OK， 所以偷料嘅話，你始終都係咁樣噶啦 ，OK， 除非嗰個你係另外再溝一條女，溝個小三，溝個二奶。咁就另外一件事，咁你始終個結果都唔係真係你所想所諗咁乾淨嘅。咁其實網友應該要知㗎。同埋跟住佢落嚟嗰啲網友話想玩嗰啲呢，其實99%都係因為乾淨兩個字啫，新鮮兩個字啫，其實完全唔係嘅，話聲你聽。即係你聽完我呢兩集你仲有興趣嘅你先至搵我啦。咁因為我寧願你想玩，我寧願同你哋去唱 K。其實唱 K 俾多少少錢呢，穩陣過你玩嗰啲咁嘅兼職嘅，因為你真係唔知乜頭乜上 喎。冇媽咪追求。 係啦，有啲風險㗎，我成日覺得。因為你冇一個媽咪就係俾你炸型，冇得跟。即係就算你爆鑊都冇得跟人，其實某程度。但你因為有個媽咪你俾你炸型㗎嘛，你屌下佢都好啊，係咪先。但如果譬如呢啲冇咗。 咪屌你囉。 咪屌我囉。喂，我真係唔想做呢啲咁嘅嘢，你明唔明白啦。係咪先。咁我想屌人嗰時候佢就 delete 我啦，肯定黑名拉黑我啦。係咪先。咁我其實係好冇保障㗎。因為我同阿長公民講過，長公民都係想玩。跟住佢成日覺得話，喂，話阿牛2000喎，貴喎，咁我就同佢講貴咩啫。我就算嗰條女本身收1000，阿林林介紹收1000，我都唔覺得貴。因為講真，你有女咩？你有女咩？咁樣你冇女，咁人哋介紹俾你，人哋賺錢好應該啊。好啦，而且佢即係點都要負啲責任㗎喎，因為如果林林嘅話，即係如果我經林林啊，呢條街咁當然唔係啦，我經林林嘅話，喂，佢會真係負責任啲㗎喎，佢用乜嘢，我下次唔嗌佢訂台㗎，我唔嗌佢訂台，就我所有網友都唔會嗌佢訂台㗎喇喎，喂，佢嘅生意來源我諗有20%呢係來自我啊，OK， 係來自我呢個網友啊，因為我有幾個網友都會幫襯佢㗎。所以佢咁我咪有一扎型啦，佢就算冇得跟我都有一屌佢屌佢佢冇得走。但係如果譬如好似呢次咁，如果攋嘢唔好玩放飛機啊或者早走啊，咁其實就好，我真係冇得跟嘅。咁當然啦，我都留咗講，我之前呢就已經同呢個地產妹講咗，我話我唔想知道你哋收幾多錢。總之我哋就係同我同你一樣，你同你上次一樣，你2000我就俾返2000蚊你。你個朋友你點收你個朋友錢唔緊要，我都係俾2000蚊你個朋友。但係呢個朋友拆返幾多俾你我完全唔理。我要講呢樣嘢，但係我咗你嚟講你要同我跟足啲。因為其實佢呢嗰啲你地產妹呢我就已經其實幾放心，因為第一次呢雖然佢係可能同我預期係差啲啦，啲衣著係差啲啦，個樣又唔同啦，咁但係佢真係肯早到又好晏先走呢，咁 我會覺得即係其實，你將你呢條女地產妹俾我個網友咧，我就覺得 唔失禮， 唔失禮啦。咁、我安樂啲啊，最驚就係咁，跟住驚就驚我啫嘛。咁我嗰啲就唔使點債刑啦，起碼就算我唔得失我網友先，首先呢一樣嘢，我打出你出嚟玩，我就唔可以令到你哋有啲咩閃失啊，有啲咩問題㗎啦，係咪先？咁其實咁我其實個網友嗌呢件地產妹，我好放心嘅。當然啦，咁我哋咁啊喺度食火鍋咁啊，嗌咗個火鍋底之後，跟住嗌啲啤酒飲下，咁啊未點菜，咁跟住大概係7:00啊，好快嘅，其實真係好快嘅。咁地產妹就拖住埋嗰件我哋叫咩名好咧？收银妹咯，冇 啊， 就叫收银妹一齐过嚟啦。咁其实收银妹我又喺度睇嗰幅相噶啦。其实咧，我已经略知道咧，佢一个咩人咧？咁佢系一个几粗嘅人。即系其实又唔可以叫大只嘅。即系年纪就唔算好细噶啦。即系唔会系22、24啊咁样噶啦。咁啊睇个资料已经27、28噶啦，应该咁我睇个样，你睇幅相，咁亦都知道佢唔会系一啲好。好高瘦平啊，唔係一個高瘦平啊，反而佢唔矮嘅，佢唔矮嘅，唔算矮， 骨架大，骨架大， 係啦，骨架啱，粗壯啦，即係骨架大啦，咁啊，相貌就都好撚普通嘅啫，真係好撚普通嘅啫，即係如果譬如你如果2000蚊，其實基本上我喺場係唔會揀嘅，OK， 咁啊，因為坦白講，佢骨架咁大，我依唔會揀啦，跟住焗嘅啫。因為你知點解啊？因為呢輪嚴都好撚緊要啊嘛，係咪先？你可唔可以講少題外話？阿碌，你今日上嚟呢度錄音，喺樓下係咪有個保安？ 都問問啦、 啊，問問你，揀揀你啊！你係咩？你係仔嚟嘅啫，係咪先？嗱，你諗下咧， 都問 啊！咁呢輪個香港嗰個市啊，咁嘅環境，咁啊。是令到人都會及住香港的事啦、你深圳同香港接壤啊咁撚近，咁你點會唔嚴啊？咁啊嚴撚咗，所以都幾撚嚴。咁我冇得揀㗎啦，除非去珠海玩㗎啫。咁冇得揀我，所以我都焗緊兼職啦。咁嚟到咁樣，咁啊 OK 啦。我已經精㗎啦，即係唔係精緊曬㗎啦。我同個網友就坐對面㗎啦。咁跟住我就。即刻第一時間介紹咗啊地產妹俾啊網友識啦，呢個係乜乜？我好朋友，佢第一次見嘅啫喎。好朋友啊，咁啊咩一齊食飯啦。咁跟住嗰個女仔嚟咁啊，幾斯文嘅個女仔，企喺度，咁啊冇坐低，咁啊我好風度咩起身，揸牌我幾柴油啊，咁樣。跟住佢咁啊，坐下食嗌嘢食啦咁樣。咁做一輪呢啲咁嘅寒暖嘅功夫啦，咁跟住都係冇嘢㗎，咁跟住咪食囉，食嘢啦，呢啲食嘢過程唔好講啦，咁食完之後梗係，喂，其實都係九點未夠，其實咩？其實我時間我唔清楚啊，我又唔好差輪住我呢樣嘢啊，9:00、10:00啦，或者9:00未夠啦，咁食緊完啦，咁跟住又係揾間音樂酒吧，其實喺個商場裏面咧。有幾間呢啲咁嘅音樂酒吧嘅，地下有，平台有，平台都好似唔止一間嘅，我好似喺後面都仲有嘅，咁呢次我當然我去翻我上次去過間啦，因為我覺得雖然我冇其他比較過，但係嗰間我覺得消費唔貴，咁又照計坐低啦，咁啊嗌咗兩嗌咗一碌嗰啲，一碌個 炸嗰啲塔嗰啲， 係啦塔嗰啲咁樣，咁我嚟斟啦，咁啊。咁啊，咁啊，嗰個網友唔使講啦，咁啊，佢搶埋單啦，咁埋，因為佢一彎彎計嘅，咁第一個彎咁啊，佢咁啊，佢埋一單，咁啊，連埋啲小食，咁啊，咁嗌埋啲小食都唔窒食噶啦，咁啊，大家喺度玩咯，玩鱷魚啦，咁之前咧，我其實已經 B 炳咗啲網友噶啦，呢位網友噶啦，我話喂玩鱷魚嘅時候咧要投入，就算你唔中意玩個老韻低能。你都要投入嚇佢哋嘅咧，係一定指定動作嚟噶啦。咁我哋喺呢度玩咯，玩到呱呱呱咁做啊。咁跟住都話就係玩到隔離左右啲人咧，都集中望住我哋嘅啦。其實都幾撚陽啊，我覺得。即係平時我哋玩咧， 就喺間房裏面玩，成班朋友啊嘛，咁我隔離左右啲唔識嘅人喺度啊嘛，呢次啲隔離左右啲唔識嘅喺度望住我哋玩，喂，我又覺得見到有啲人佢又想玩喎，咁我哋當然唔會咁多戇鳩啦，喂，過嚟玩過嚟玩一次啦，先啲走， 玩爛咗點算？ 玩爛咗點算啊？用乜嘢？因為我有女喺度噶嘛，先啲三寶嘅人就唔好啦咁樣，即係 陌生嘅女過嚟， 係陌生女 仔就唔好過嚟啦， 但係冇陌生嘅女噶嘛。 OK。 咁樣玩都話好好氣氛啦。咁玩到一陣間大概飲完一扎唔夠喉㗎嘛。咪嗌多碌囉。係咪先。咁呢碌係應該係我俾㗎嘛係咪先。一人一碌啊一人。咁我起碼我要其實慳住，如果我俾我都慳咗啲甩屎㗎嘛。係咪先。都唔使。 都係朋友請埋。 好哥我嘅聽你咁多節目。唔好意思啊，嗰日嗰位網友就俾咗五嚿水我㗎。 哦 現金啊，港幣五嚿水啊，佢打賞我嘅話先聽，學下人啦、啲聽眾，學下人啦、仲請食飯就 A 制嘅、，A 制嘅、因為我微信俾翻佢嘅，因為佢都用微信，我微信俾翻佢，咁跟住飲第二彎都係佢俾，但係真係，所以我唔知幾嗰日埋單幾錢，但係嗰陣我估計都係500蚊以下嘅啫。 咁就下啦， 系一好，即系消费一啲都唔高， 百零蚊一个塔嘅啫，嗰啲 系咯系咯系咯，咁你因为第一次嘅弯要嗌啲甩屎咧，咁啊第一个弯好似200几蚊啦，咁跟住就百零蚊啦，咁系五嚿水都唔使啊，其实真系好优惠嘅，咁又饮两碌做，其实饮完第二碌都唔好够喉嘅，都唔好够喉，都仲想玩嘅，咁但系因为咧。 時間 我喺去酒吧食完飯去酒吧期間咧，我已經飲咗我沖定嘅神山苦啦， 已經起咗身啦， 已經起曬身嘅，啲 stand 埋曬啦，因為見佢都唔會太差噶嘛，係咪先？咁跟住就，喂唔撚飲啊，屌你啦，嗱諗，咁我其實已經玩得好開心噶啦，即係個網友真係攞撚到攞撚過我。 咁玩落魚期間即係有冇啲攬攬？ 梗係有啦，打茄輪添啊，唔係我啊。屌你老母，網友羅撚過我啊！ 咁犀利， 即係飲撚咗酒之後咧，個人就唔撚同咗啊！同我傾偈嘅事事正正、斯斯文文，屌你！佢飲撚咗酒就真係撕開你問啊！咁人哋兩件事，我真屌你黐撚線喎！即係係 真性情出 嚟。個網友即係自己聽，你知啦嘛，咪啦，同我講牛哥乜斯斯文文嘅喎，真係好正常嘅喎。咁點解飲咗完酒之後，飲咗一半？彎飛禽大咬喎，佢呢度坦白講，你地產盤冇波噶，你成日點解即係托佢托咩？你一托佢嚟托咩？咁跟住我成日見到佢托，得閒鬥下鬥下佢對波，得閒鬥佢對波。當然你鬥下我，鬥下佢，鬥下我件嗰個波啦。有啲波嘅，有啲波路嘅我嗰件啊，係你波路嘅。咁嗰啲留翻我嗰講我嗰集先講啊。 好。 咁個網友問鬥下多，咁跟住。打茄輪喎，我話屌你老味，搞撚做 唔犀利，真係乾淨啲喎。 你真係屌你老味，係咪真係上個身突然間？即係我都冇同我件打，即係我都係打下膊頭啊，拖下手仔啊。其實好撚快嘅，一坐低已經拖手仔啦，拖手仔啊，咁樣走未嚟已經拖啦。因為其實我哋喺食飯嘅時候已經有飲下酒啊，已經有攬下腰咁成㗎啦。咁去到酒吧嗰種氣氛放又更加放啦，玩鱷魚玩下就玩到已經有翹手啊，有攬啊咁樣。我係冇打茄輪嘅，我都係托下對波，係冇打茄輪。哇！你老味真係咁樣，不如個節目你嚟做啦，咁家姐，係咪先？哇！你真係羅撚過我，咁但地產會有受，受咪得咯？因為其實我對我嗰件我又唔受。首先我好麻麻，但人哋我又見到，個網友屌你盡情發揮，盡情發揮。咁我又冇我又冇乜嘢啦。咁跟住叫你盡情發揮，咁你飲完第二碌，其實我真係想嗌第三碌㗎，因為嗰陣氣氛係幾好㗎，但我真係飲第三碌就一定飲唔曬，同埋呢即係我又唔想醉㗎，雖然有食醉得起啫，其實我又唔想太醉啦，咁跟住飲完第二碌，不如走啦，咁當然啦，我係目測到啲女仔仲想玩嘅，個網友都可能仲想玩嘅，但都唔好啦，聽我講啊，有時候啲嘢係嘛。我依啲有 feel 到佢，我咁個網友都我眼佢都眼啦，係咪先？打埋茄輪眼緊都得啦。 唔係飲到太醉死魚都唔好啦。 嗱，唔係咁唔算好醉嗰啲屌，嗰啲咁嘅 揸多碌啊！你再嗌多碌飲到死魚咁啊，無謂啦。 喂，嗰啲唔醉噶， 嗰啲生啤， 嗰啲生啤唔醉噶，佢啲好撚清醒嘅，其實基本上。 咁咪算咯，都咩咯？咁跟住咪拖佢去酒店咯。 幾點啊？ 十一點，哎呀，其實咁上啊，十二點之前啊，一定係十二點之前，可能十一點之前啫。因為我永遠唔睇表嘅。我雖然我有戴表，我唔睇，唔撚睇表，我玩翻差唔多。即係我有時間啊嘛，飲兩碌咪走咯。我唔係睇玩幾耐，我睇飲兩碌。即係唔同我哋去唱斜機，唱斜機我就話十二點鐘我就走，我要睇表。或者嗌冇走我就走，我呢樣嘢。但係去呢啲酒吧玩兩碌咯。或者兩碌起三碌子咯，咁自己就有曬時間㗎啦。所以我唔好中意睇表嘅，一睇表咧。即係俾人嗰個感覺咧唔好嘅，即係俾啲女嘅感覺唔好啊嘛，盡你唔好仲係呢啲咁樣戇鳩嘅嘢，咁啊跟住咪上房啦，咁上房嗰啲咁樣嗰啲我有點搞，咁我當然即時係唔知啦，咁當然啦，我最後梗係就坐後報告俾我，咁我咪知咯，咁啊唔好講我啦，因為我咧好撚長嘅，留翻下個禮拜講啦，又要哇係咁樣去講三集啲黐撚線，咁啊講下網友嗰個坐後報告啦，咁佢當然個網友就話。佢想要嘅嘢冇啦，咁佢话同阿牛哥你讲，做上次做个节目一样咯，蠢得咯，咁啊冇炸型咯，咁但系佢呢次肯同你一齐冲凉，我肯同我一齐冲凉，咁啊冲完之后咪因为开心咯，可能打佢搞个几轮咯，一齐冲凉，咁跟住咁咪又带袋又咁嗰度又唔肯担咯。咁佢叫床都有嘅，咁但係又佢話坦白講個波就唔係好大， 冇 老婆大過佢，我老婆大過佢，咁當然啦，佢又瘦過佢老婆啦，咁佢唯一好處咪瘦過我老婆咯，咁樣咁佢話都話我差得微信，我差得微信，下次如果我想玩嘅話，咪嗌佢出嚟玩，或者搞你嗰件咯，咁樣咁佢跟住佢嘛，牛哥你嗰件點啊？咁我話我都照講翻出嚟嘅。咁我嗰件點呢其實梗係下個禮拜嘅節目嚟㗎啦。我梗係留返下個禮拜節目先講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都係記住啦，打上就打上啦。醒少少啊，即係俾啲啦。人哋醒唔夠啊，屌你仲要請食飯啊。唔仲要請飲酒啊，話真係聽你哋屌你真係算啦。買神山虎啦，得閒得嘅話就買埋最得起啦。因為我入咗一批新嘅，因為每次入咗一批新嘅咧，我就好驚，好擔心買唔曬嘅。我咧就擔心嘅，即係覺得喂過期點算咧？我啱啱就入咗一批新嘅，最得起。咁希望有啲網友可以盡量幫我買咗四五盒，剩翻六七盒嗰啲，我自己食一曬啦。咁我唔會驚嘅。咁希望係咁樣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到我嗰個報告咧。下個禮拜我有一個詳盡嘅報告話聲俾你聽嘅，都有啲有驚有喜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見啦，拜拜。 拜拜。